纪念金星学院和金星第一中学建校50周年教育科学成果展，10月31号在万景台学生少年宫科学厅举行。展厅里展出了金星学院和金星第一中学的师生员工在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金正日大元帅和敬爱的金正元帅深切的关爱和信任下，在过去的教育工作、艺术及科研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